喂，大家好啊，咁啊中女啦，咁啊讲咗好多集中港矛盾，哇，即系讲十集八集都未讲完，咁啊咁中女咧就有样好咧，咁啊唔系净我一个人讲嘅，成日听话我把声都厌啦，咁啊今日好开心，咁啊三条倾就加一只女，就好似你话好似争少就变俘虏，咁啊可唔可以俘虏到啲人听我哋呢个节目咧？继续咁啊，我哋而家有路人甲乙丙啊，哥仔。 系你好啊！ 另外我哋好耐冇听佢话声啊，六月。 你好啊！ 跟住佢有个新，我哋有个新朋友啊，咁啊就六月个朋友啦，咁就Q 仔。 系大家好。 咁好欢迎你啦，咁就我哋而家就讲紧中港矛盾啦，咁我讲得太多啦，咁六月讲讲啊，你六月唔讲啊，六月咁样机器，即系而家好多低头一族啊，咁Q 仔讲紧啦，讲下啦，你对呢个而家呢轮发生多事又话个人攞咗身份证嘅几格格啦，又话我偷到嚟啊点点点，我奋斗我同人哋 share 我自己嘅奋斗史啫，我唔系串啊乜嘢乜嘢，即系因为我嗰阵时偷到嚟啊，人哋就刁难我啊歧视我，但我终于俾我攞到身份证啦，咁另一样嘢就话屙屎事件啦，咁其实系潜在咗好耐噶啦，呢啲咁样嘅冲突，只不过人系即系啲人摆晒喺个心度，而家慢慢渗下渗下爆出嚟，咁你有咩睇法咧？ 我覺得咁就其實主要佢哋大陸嗰啲啊，可能見到香港啲人咁樣成日喺新聞嗰度成日話歧視，同埋喐啲就影。其實佢哋可能覺得唔係問題，因為佢哋喺佢哋家鄉嗰邊都係咁樣啦，同埋係咯， 即係佢覺得佢哋嘅文化就係咁噶啦。咁但係我又真係有時候覺得好奇怪，就係話佢哋唔會諗下。你香港一年都除咗接待佢哋有唔同國家人嚟我哋香港旅遊㗎嘛，即係以旅遊 visitor 嘅身份嚟，咁有譬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啊，即係杜拜啊，咩都有，但係點解人哋唔會喺你香港嗰度咁公然咁惡死去喺嗰度鬧屎屙屎啊？但佢哋會咁呢？ 始終我都係中港矛盾呢， 文化 源自個文化差異啦，頭先講咗。咁其實呢，一來佢呢十年來佢之前都冇乜文化㗎啦，其實你叫佢買樣 唔係㗎，要做個文明人㗎。係 啊，就係、是、做個文明人。 我哋嗰時最多人吐痰。 係啊，但係吐痰又多啦，但係佢可能佢而家係呢十年先有錢㗎嘛。佢其實唔係好知話我究竟啲錢，佢對錢係冇 value 㗎。因為佢就算係咩係好嘅，咩係壞嘅，佢根本就唔識嘅。即係佢又覺得呢個價錢高就好啦。 得來太易嘅。係 冇錯啦。咁同埋咪搞到而家好多嘢咪炒到貴晒嘅。咁因為佢哋對呢樣嘢係冇 value 嘅時候呢，佢覺得貴好㗎嘛。咁所以我哋香港人咪整高啲價錢啊，或者有啲唔同嘅人就執佢咁樣就賣俾佢哋啦。所以你見到以前係 low 啊，咩手錶先咩噶嘛？哇！而家勁多啊， 嗰啲名都未聽過。 有呢個除咗江斯丹頓同勞力士都有呢個勞斯丹頓啦。 哇！犀利啊！ 冇錯，就係呢個江斯丹同勞力士合體，有淨係紅磡有得賣嘅啫。OK， 啊唔係，好似係仲唔係揾米雪去做呢個廣告代言人啫喎。 佢做到成個名牌子咁喎，真係不得了。 咁大陸亦都係呢個除咗六福珠寶，另一個周大福，有一個周六福啦嚇。 係啦， 有兩家又合拼啦，冇錯。好劲嘅 ，OK 吓， 所以而家越嚟越多。你见香港都譬如呢几年啦，即系你谂下十年前香港， 哇，好多都系坤豆佬嘅，好多人发俾啲公司系。 系咯，但系你谂下香港十年前有冇咁多药房啊？有冇咁多嗰啲咩？ 哇，连续五间啊，嗬， 离晒谱啦， 药房嗰度 冇啊，而家净系得金铺同药房。 金铺俾人连环打劫之后，就唔会连住开金铺 啦。冇啦，而家一条街十几间啊，真系。 讲到尾都系呢个地产嘅问题啦。 冇错啦，地产问题啦，文化差异啦，一扎都系。咁都系睇翻，其实中港矛盾，一来香港人自己。冇，即係你大陸呢係有平嘢有貴嘢㗎嘛，你可能冇錢嘅我買到平嘢嘅，有錢嘅我買好貴嘅，但香港冇㗎喎，死都係要買貴嘢㗎嘛，你邊有平嘢買呀，香港俾佢炒貴晒，咁變咗香港人咪有個抑壓囉，咪變咗有個咩呀，中港矛盾呢樣嘢囉。 其實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即係家長呢，佢有樣嘢而家其實係爆咗個學位呀， 靚 仔讀書又唔夠位， 係啦， 你啲人雙飛又落嚟讀書，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係咪真係咁冇掩雞籠呢？ 即係佢點樣都嚟到讀書啦。我哋就喺度打崩頭，排曬嘈到點咁，嘈得好緊要， 係 啦。幼稚園又因為冇續租，咁跟住又要關門，又要呢樣，已經學位又俾人爭，有啲譬如 教育制度已經錯咗， 係啦，七十後嗰啲 個教育制度錯啫， 嗰啲做咗人哋父母嗰啲又冇奶粉食， 以前老婆生仔一樣都係好多新移民啊，好多偷渡客，咁但係佢哋係會講廣東話噶， 係啦，冇錯。 佢哋會學廣東話噶嘛？ 而家你睇下中大，你睇下科技，哇！嗰班全部大學生拉高，即係全部大學生嚟噶嘛？大陸嗰啲冇個係識講廣東話噶。你畢埋業，哇！頂你個肺，碩士生喎，香港科技大學出到嚟係一句廣東話都唔識噶。 佢係 放唔放 肆你嚟到我哋地方，咁其實應該你係學翻我哋嘅語言，咁咪好正常嘅啫。OK， 咁其實唔緊要噶，其實多學位咁你夠叻嘅，你爭嚟，你咪學我哋嘅文化咯。咁但唔係啊嘛，而家係我哋覺得係我哋要講國語去 serve 佢哋啊嘛。OK， 因為你我俾錢你使啊嘛， 我俾錢你使，咁你就要講翻廣東話，咪講翻普通話。广东话就唔啱噶啦， 即系例如你上堂咁样，点解科大要双语广播咁样，咁你个进度就好慢嘅啦。 一来慢啦，二来根本都唔知不知所谓，九唔搭八咁啊。 即系好似觉得要我哋有一个别有一个谂法，一个 concept 就系话我要搵钱，我就要识讲普通话。我搵讲唔到普通话，就搵唔到饭食啦。 冇错。 我嗰时读大学嘅时候，就有个情况就系发现就系去教啲咁嘅香港问题嘅咧，就搵啲。大陸嘅教授去教嘅，即係嗰啲咁嘅講師啦，咁嗰啲講師咧就係啲好叻嘅高材生啦，去到耶魯大學畢業啦， 冇錯， 或者係 Stanford 啦 ，OK， 跟住又翻翻嚟香港教咯，但係佢又唔識香港問題嘅， 客觀啲嘛， 多唔少都係赤化香港嘅，咁就配合埋香港啲咁嘅官啦，即係又話咩包容，咁講真啦，試下喺你嗰啲立 係。 喺你嗰啲居所度屙督屎啊！真 係佢仲專登喺嗰啲大商場，比如海港城之乜嘢嗰啲咧，好多酒店林立啊，嗰啲喺專登喺嗰度屙嘅喎。嗰度我覺得，如果你話急或者乜嘢，你唔係即係你唔係一急就即係屙㗎嘛。 藝術你唔好咁批判人。 你應該，所以我哋香港人咪將個藝術品影咗張相咯。 而家佢有啲， 我哋係做緊呢個咁嘅叫做宣傳啊。 宣传香港啊嘛， 真系好肉酸咯、啊，我觉得。即系 我睇过一张 cap 图啦，跟住佢话：喂，不如香港立法啦，喺五一度咧系准大陆人咧，佢喺嚟香港度屙屎。 咁你话指定个地方屙屎咪得咯？咁你咪好壮观咯、啊？ 哇，系 系咪？ 直头黄金区啊，咁系嘛？ 黄金周啊，真系 黄金周啊，黄金周嘅就嚟黄金啦。 我觉得咧，即系已经系即系世界新闻，即系我觉得系国耻咯。点讲咧？即系人哋其他啲国家都会话：，哎呀，你死啦！你两笪地方，即系大家都系同一个种族嘅人，即系你又 系 啊？你点解会系其他嗰啲人走去屙落去嗰度？你全个世界系得呢笪地方发生。 其实就唔系净系香港问题嘅，你譬如温哥华 都有嘅，系、 okay? 啊，其实就全部都系。而家全部大佬買曬噶嘛？ 啱啊！ 嚇，所以其實咧，佢而家香港樓市之外咧，温哥華嘅樓市係全世界第二高噶 嘛。其實好離譜嘅。其實以前啦，入邊區內啦，全部都係鬼噶嘛。 哇！ 但係咧，冇錯啦，即係我都喺嗰邊生活過，都幾耐日子噶。咁但係你會慢慢發覺，十年前喺嗰邊一樣啦，都係呢十年嘅啫。十年前係好多鬼佬嘅，但慢慢咧啲鬼佬咧就會俾啲屋咧就會俾啲大陸佬買咗啦。慢慢咧就越遷越入，越遷越入，所以你叫温哥華係冇鬼佬㗎啦，而家 冇眼睇啦，冇眼睇啦，褪入去郊區啦。 褪入去郊區平啊嘛，因為咁你咪喺呢度褪咗嚿錢出嚟，郊區可以 種下花啊，養下雀啊嘛。 五分一價錢買郊區。哇！頂，仲有成四分一可以自己做退休金喎， 淨係單係 Vancouver 喎，倫敦都係咁喎。 其實全世界都係咁。 哦，倫敦仲有啲印度嘅佬同埋俄羅斯佬。 倫敦仲恐怖喎！我嗰次睇有啲節目啦，講其實係嗰、那個女人，我唔知佢點解咁有錢。你知佢英鎊對香港幾多啦？十幾啦。 係啊， 係啊。佢嗰度睇出嚟都成三百幾，有啲過千萬嘅。哇！佢成間 house 買曬，裏邊仲豪裝曬。哇！真係好靚㗎，但係竟然係一個上海個女人去買咗。 好多都係有、你溫哥華。 佢啲錢喺邊度嚟 嘅？一間以前一間屋啦， 其實我 可能講緊 係黑錢咯。 可能講緊四五十萬嘅十年前，而家咧炒到去四五百萬㗎。 十倍咯。 係啊，四五百萬即係大嗰啲啦，當然地區好嘅。 佢家子喎、啊。 加子啊， 系咯，仲系加子喎、 啊。当四乘七啊，四七二千八百，差唔多 又升翻啦。 系啦，七七对最七个几咯，而家系啊。咁你睇一睇咧，其实根本都唔 make sense 嘅。你冇可能十年内升咁多倍噶嘛。咁亦都睇翻香港樓市，一樣都係俾大陸人炒嘅啫。 不過香港樓市近排又跌咗嘅，如果真嘅。 因為冇咩印花嘛。 嗰啲係辣椒啫，嗰啲新辣椒啫。 咁亦都反映咗其實咧，有啲叫做有一批係咪而家冇咁多錢㗎？大陸人係。 唔係聽講好似話有少少前方嘅話，但係大批嘅。都是有钱的，我觉得。 咪前方是 啊，因为佢银行系统系唔够钱啊嘛，呢个系，因为你啲钱不断向外逃啦，啊、所以点解 系啊？ 你某啲银行系会加息啦，人民币啦，存款啦吓，咁啊呢个亦都系，正是现实问题嘅吓、 啊。但系要睇翻咯，你其实咧有一个问题就系香港人咧，咪好多时候攞啲钱翻大陆去入钱嘅。啲息口高好多嘛？ 冇错，坐喺个支付宝 系啦， 系有几厘嘅。O K， 系啊，大佬嗰啲成六厘、七厘都有啊。如果你劲起上嚟咧，有啲二三线嗰啲啊，去到十几二十厘啊。但你够唔够胆摆嗰度先？摆五年哦，五年之后都唔知系咪。 而家人民币个汇率咧就慢慢跌噶啦，就咧就睇下大家要点处理啦。咁啊，向住呢个一线嘅方向去行紧嘅吓。咁啊， 其实除咗屋啦。交通啦，即系搭车啦，好逼啦，唔系即系我觉得系整个生活，系整个生活啦，唔系净系单系你喺你喺嗰条街度屙督屎俾人影，其实系导火线。 冇错， 即系我觉得系第一，我哋 原因同埋近因 系啦，你俾我扮下嘢先啦，唔好拆穿我。打个扮下专家先啦，即系嗱，譬如第一楼市啦，即系我一个师奶啫，就譬如嗱，人哋第一件事就。一家屋里面好啦，咁我有细蚊仔，咁我两公婆结婚啦，结婚呢死啦，我要搵结婚对象，啲男人就不上啦。好啦，结完婚跟住就小三啦，跟住就抛弃呢个糟糠之妻啦，老夫少妻。 咩呀，佢结婚嗰个都系一个小三嚟 㗎。唔系呀，系老即我讲我哋嗰代呀、啊老夫少妻啦。嗰啲叫好似好老已经六十几岁仲拖住条僆仔两三岁嗰啲啦。咁呢啲系香港以前上一代男人嘢嘅祸啦。咁好啦，整完之后好啦，跟住就结婚嘅对象又搞到咁样，好啦，生 B B， 想生咧佢就压晒啲位，好啦，个 B B 出咗世啦，尿片奶粉嗰啲又恐慌咯，即系尿片就暂时未有啊，咁啊奶粉啦，奶粉又出现问题啦，又要我哋就见招拆招，有咩限奶令啦， 系啊， 咁你话啦，老中青好啦，跟住到呢个僆仔够三岁啦。够三岁啦，咁啊幼稚园又争咯，小一又争咯，中学又争咯，而家大学又全部好多人落嚟咯。咁好啦，如果我仔我住香港区嘅，我住西环嘅，个仔入咗中大，咁我想喺附近租层楼，又俾人哋抢贵晒咯，啲租金。咁你老中青好啦，香港仲有一样嘢地少啦，咁啊好啦，到年纪大啦，咁你嗰啲医疗疾病啦，咁啊医疗设备啦，医疗福利啦。好啦，跟住仲有点呢，有样嘢就话你搵到钱嘅或者中产嘅，喂上有高堂下有儿郎，唔系唔使纳税嘛。 系啊。 纳完税之后俾咗嗰班友仔攞综援唔做嘢。咁你諗下老中青三度都有影响，之后好啦，到临尾呢我哋香港人俾佢哋好似啲猪油炸完渣之后，咁就做埋油渣面。 冇错、啊。 冇啦，完全冇，之后呢系点呢，死无葬身之地。到个骨灰庵冇位喎。咁其实 死无葬身之地， 系咪啊？系咪好核突啦？即系我系香港人，我奉公守法，我唔吐痰，我搭地铁，我识得听信号， 撞都冇位撞。 系啦，我睇住个箭嘴嚟排队。 咩？呢家咪观塘咪好多嗰啲？ 我唔偷嘢，唔偷唔抢，我唔嫖唔到，反而我去帮衬弱财宝。 你观塘啲工业大工业大厦咧，顶楼嗰啲全部都系嗰啲金堂嚟噶嘛？ 金堂全部都系一个牌仔啊嘛，个都几万蚊。 系啊，你谂下我哋香港人做错啲乜先？所以其实系根本系谷咗好耐呢个炸弹，你同唔同意啊 ，Q 仔？ 我同意啊。 即系我讲得啱唔啱啊？即系我其实我做咗大半世人，我觉得话点解越嚟越离谱咧？ 即系上一代嗰啲人赚到啲钱，嗰啲整到香港好繁荣，但系而家唔系我哋向翻，系反而大陆人向。 嗱，我都有我嗰时我做移民局咧，即系而家叫入境处啊，移民局就系入境处前身啲人叫移民局。 但嗰時咧有個 term 叫錄印嘅，即係你大陸落嚟，你佢加住個叫 document of identity 嗰簽證身份書，就話佢證明到佢喺邊度出世，咁咧就佢要揸住嗰本綠色，咁啊久唔久啊要續期或者點樣嗰啲。咁好啦，佢住夠七年，佢俾個身份證佢冇三粒星嘅，即係佢冇三粒星，佢冇咩回港證嗰啲。咁但係反而嗰時嗰批咧就唔攞公援。落嚟做小販啊，做清潔啊，或者開下鋪頭仔啊，好多潮州人啊、客家人啊，自力更生。反而我對嗰啲人咧，我反而好尊重。 冇錯， 佢真係捱翻嚟嘅。好似譬如有啲人啊，住大埔啊，住屯門啊嗰啲，佢真係覺得喂，我真係或者做 secure 啊嗰啲，唔係做其他嘢都好， 對個社會有貢獻。 係啦，佢真係我承認我自己係學歷唔夠。 係啊， 我勞力或者有時而家有啲超市咧，你見超市有啲阿姐咧， 阿姐啊，或者掃地啊，係 啦，佢 或者係擺位啊，跟住 包 下 啲菜 啊， 係啊，包下啲菜啊，或者做 promoter 哥哥，我親咗隻飲品喎，買幾多包送乜嘢咁。 係啊係啊， 嗰啲反而我覺得我尊重嗰啲，佢真係 都 真係 叫做嘢啊嘛， 嗰批真係好勤 力。你嚟到係學習你哋嘅文化，佢融入你哋分，唔係我 咁就變係咯，就叫 嚟到你地方，你跟我啲套， 跟住仲 係 啊，屌你係啊，冇錯， 香港嚟啊嘛， 跟住仲要拎你綜援啊，撲街嚇！ 我聽講香港申請綜援係唔使即係可以唔使做嘅喎，咁樣嚇， 咪申請綜援，佢咪翻大陸再做嘢咯嚇。 牽涉到就係你嗰150個嗰個叫做來港嗰個單程證咧，係 control 喺邊個手上啦？咁所以而家成日話要攞翻嗰個審批權。 冇錯啊！ 咁你諗咪 control 啊？你唔好成日淨係鄉村啦，你城市 係啊係啊， 你靠啲城市啊，即係你我哋嘅 quality， 你起碼控制翻。 啱啊！ 唔係佢可能佢分咗嘅，嗰啲就係低。低中唔係中低下層嘅， 咩層次都唔緊要。 高嗰啲佢就撥咗優才計劃咯。 咁你個買咁亦都有另一個政治問題啦。咁你批150個落嚟，咁你嗰個選票嘅方面，亦都佢哋都可以 控制下， 係控制嘅啦嘛。 冇錯。 咁點解計到2017年先至殘補選咧？佢計條數咧係嗰陣時。人咧已经系选人呢班网民嘅啦， 系啊系啊系啊， 点选都系佢哋噶啦嘛，咁所以就计嗰条数嘅，系啦。 即系人多啊嘛，佢系咪都系拣嗰啲嘅咧？ 同埋前期摆蔡耀昌啦，即系民主党嗰个，又话帮啲新移民落嚟攞综援，咁应该系住够七年噶嘛，但系佢唔知住够少咗七年啦，就攞到。咁讲真，香港咁多呢啲港奸，咁其实系赤化香港，同埋佢系有迟啲谂住。大部分香港新香港人成为香港人啦，咁就爭取選票咯。其實呢 係啊係啊係啊，都有少少。 佢嗰個諗法， 佢嗰個 case 咧，其實 都 好可憐嘅。 咁佢嘅計算唔到嘅地方係有啲係好 admire 呢個香港文化嘅。 係啊係啊， 你 Betty Wong 嗰啲成，佢又去六四晚會，又去 參加。係啊係啊， 咁佢係融入咗，即係佢喺。 即係起碼佢， 因為你細路仔嚟到香港咧，咁你就好自然，你就會慢慢長大。 佢細細個啊嘛，佢 叫你畢竟香港，你都係一個移民嘅城市。 啱啊，其實我係， 但其實佢應該珍惜嘅影就係因為佢游水嚟咗香港，佢先至可以由一個咁嘅身份，即係佢直接可以去到讀大學啊，攞到咩？佢當然佢自己有奮鬥。 咁分別就在於係以前， 因為香港係公平 啊 嘛， 我哋係 社會 啊嘛，呢家就我攞住堆錢去。 系啦， 教教你啊嘛，你明唔明？ 你系我奴隶，财大气粗，我老爷子嚟系花钱，我嚟花费。 换晒啲旧嘅呢批咁嘅叫做狮子山精神下嘅香港人，换晒你批叫做红色嘅贵族啊嘛。 啱啊，系啊， 即系你嘅红二代落嚟啊嘛。OK， 咁你红二代你未必系一定系 唔系其实 嘅，不过你就起码佢唔会 同你慢慢挨 咯， 冇错， 系啦，你可能好斯文， 系啊， 但系总之个生活方式就唔同咯。 同埋话689好似之前有讲过话。喺深圳唔知邊度地方整個香港區嘅，咁其實佢呢個做法咧，其實係都係有少換血嘅。 哦，佢唔係啊，佢 plan 定嘅啦，因為佢嗰、那個佢成個 thinking 就係中港融合嘅，呢、這個未來大趨勢嚟㗎啦。係 啊， 就唔知邊日一定係嘅啦，就一定係成個深圳區咧歸納咗呢、這個香港 管理 區，問題佢推快咗咁解嘅啫。 係啊，係啊。 咁因為佢嘅利益就係啲紅色嘅資本家嘅利益啊嘛，係 啊，即 係 可能喺嗰度起個城市咁喺呢度執咯， 啲老人家上去，叫啲老人家上去大陸，跟住啲新香港人 廣東貴話咯，係啦，你係咩咯？咁唔係咁之前咪亦都有過嘅咩嘅咩香港特區嘅咩前海嗰個咩 係前海後海嗰啲， 前海啦，跟住仲有喺廣州嗰個死啦，唔記得咗邊度添， 有咩屯門直通啊嘛，嗰啲乜鬼嘢， 係啦。 咁唔係嘅，咁其實如果係咁啊，不如你嗰一國兩制入面，你嗰度又變翻香港殖民地又唔同啦。咁我哋又多個選區咯，有翻咁上下人口，又派啲 A.O. 過去。 其實我覺得好恐怖嘅，好似咧以前睇過有一套戲咧，講話有一笪地方咧，佢嗰啲政治家就覺話有瘟疫啊，即係有一種傳染病，因為好耐之前我唔記得邊套戲，咁咧就佢背上一本小说嚟做嘅，就係话因为有个传染病，所以呢佢哋就会落一个叫做咩氢弹啊，氢气弹啊定点样将嗰笪地方剿晒佢，就所有生物都会死㗎啦，剩返啲建筑物㗎啫，即係但佢唔系中子弹，中子弹就剩返，即係佢就嗰个原理将成笪地嗰啲人铲明晒，即係片甲不留，跟住呢将个地方清理咗之后呢，就喺另外一笪地方迁晒一扎人落去，重新 build up 呢个城市。 哦， 系我就成日咧，可能我睇完嗰部嘢之后，我就有啲惊惊地， 都 真系惊噶，因为佢人多嘛，佢 capital 就人多嘛，铲晒佢， 消灭晒佢，得呢样嘢，咁咪唔会有啲唔好嘅基因啦，系嘛？ 因为唔系基因问题，即系点样？佢唔系基因，佢基因就系有啲人就系，譬如好似阿希特拉优生学，即系咁样，佢点样一个高材生，一个咁样 match 咗之后生出嚟就一定系咩？即系好似以前新加坡话嗰啲大学生、大学女生就有，因为有啲 genes 咧系跟妈咪嘅，咁咧佢咧就研究咗之后就叫嗰啲大学生咧就可以，或者你系中产以上就可以生多几个 B B 啊，政府仲有钱奖你添，咁样，咁咧跟住咧，但系佢而家唔系直头将你嗰度有啲系啦，蠢人又有，靓人又有，核突嘅人有，咩唔同种类嘅人都有，全部铲底。是 delete， 直头 delete 嗰班人，跟住再由新嘅嘢再移植落去，嗰下恐怖啊嘛！ 但系呢个原因系咩原因啊？其实 唔系佢嗰本小说咧，就其实系佢背后系有啲嘢宣传，系讲翻，即系佢有 base on 以前希特拉嗰个信念去讲出嚟，即系因为而家其实呢个地球仍然有人去信希特拉嗰、那个belief 噶嘛，嗰个 concept 噶嘛，佢就系话如果嗰个政治家佢仲系行呢套嘅，譬如话咩右翼啊嗰啲咧，佢就会相信系呢样嘅，就你啲人唔听话或者点样咧，就全部将佢 delete 删除咗呢扎人，就喺某一度地方就直头系将嗰扎人殖民落嚟咯，呢、這个恐怖啊！我睇完之后好惊、啊，所以就变咗佢而家慢慢褪咧。其实衰啲讲句，讲五十年不变嗰个都唔喺度啦。转晒太， 其实全部 转晒改朝换代咗几次，你就谂下，亦都 系 啦。讲真，嗰人就正啊，佢死咗，佢个骨灰撒落海，亦都唔会话俾人哋抄翻坟墓搞嘢。 系啊， 佢嘅后人到时咩嗰啲已经上晒岸，外国亦都可能有好多屋。 系啊， 别墅走银行户口又可以去到咩瑞士银行 啊， 外国又可能分钟有嗰啲咩空壳公司啊，嗰啲同佢过数 啊， 系已经系好 chase 唔到啦，即系道家有句说话就叫做藏云记石， 系啊， 点解叫藏云记石咧？就讲一讲啊，唔好意思啊，其实我都想去厕所，帮我讲埋先。咁就藏云记石意思即系话，譬如嗰啲灵界三通嗰啲咧，想揾嗰啲道长嗰啲人咧报仇。但佢 check 唔到佢时辰八字 ，check 唔到佢个童身喺边，佢有童身保护佢自己，咁咧就佢会将自己童身最要害嗰啲嘢，即系人哋好容易攻击佢嘅童身咧，就藏云记石。你即系咁多嚿云，咁多嚿石，你真系唔知佢摆喺边。咁佢哋嗰啲就叫藏云记石啦。 好恐怖！ 即系佢哋系可以走得甩咯。即系其实所以冇所谓噶。佢就算到时话我虽然嗰人讲咗话五十年不变，嗰人都死鬼咗啦。即係我應承還五萬蚊俾你，我死鬼咗，你追邊個啫？ 唔係咁有個説法嘅，咁係想做到香港就係嗰啲高官嘅仔女嘅 樂園 啦，就 係啦。 唔係同埋佢係咩嘛？可以做一個踏腳石去外國啊嘛。 呢個係其中，呢、這個 係、這個、一路以嚟都係。 同埋好撚撲街喎，個個官。大陸嗰啲香港啲個個都唔係揸香港護照喎，有啲係唔知英國啊、加拿大啊、美國啊、 紐西蘭啊。 哦，所以阿習主席咧就要求翻咧所有呢個咁嘅外國官咧，就全部都係要翻翻嚟啲仔女啦。 係啦， 其實我覺得咧有樣嘢咧好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最近留意新聞啦，因為我其實我有少新聞恐懼症，咁咧但係我都要聽啦，就係、是、話你覺唔覺得每一次上面開咩大會，好似今次最近想去开呢个咩去上海考察乜嘢咩？我觉得咧系传媒又好，任何人又好，太多人去着眼咧，去估谜语， 系啊， 去猜佢哋讲呢个说话背后有咩原因？ 第一咧，中央系一个 S 嚟嘅，就唔系即系多个 S。中央啊，就冇一个叫统合性嘅人喺度，因为佢又唔同嘅派系嘅。OK， 即系佢哋好似 唔同派系啦，大佬。 系啊，我知，即系佢好似咧，即系好似一班细蚊仔喺个学校里边，佢有个校长，校长周会嘅时候讲一段嘢，咁其他嗰啲主任啊。主任啊，老师啊，校工啊，系啦，学生啊 ，prefect 啊，就算系嗰啲叫咩书记啊，即系打字嗰啲，唔系个党委书记啊。 但系嗰啲书记好劲、 啊。就系就喺度咧， 揸权 嘅。系啦，就喺度咧，就喺即系学校嘅书记，我讲，咁咧就学校嘅书记即系出题目啊，帮手做 PowerPoint 嗰啲，咁咧就喺度估嗰个校长讲紧乜嘢。就即系估佢个喜怒开喜怒哀乐啊！佢个心水系乜嘢啊？佢将会做啲乜咁样去猜佢咯？ 其实咁你同呢， 我觉得好肉酸 嘅啫，不顶又解紧我啊， 解经咁样 解经一样嘅啫嘛。 系啊，即系嗱，譬如我讲呢句嘢啊，你觉得点啦？譬如话 背后嘅真正嘅意思 系 咩？ 系啦，个个都喺度解紧佢嗰句哲学系乜嘢咯。但我觉得好肉酸咯。 咁你 冇办法咁噶嘛？基本上佢哋嗰套就系咁样嘅，佢估嚟估去噶嘛。究竟佢 我哋一集所讲过啦，即系打啲大陆公司都系咁样噶。 系啊。 啊，咁你都系。佢唔会直接讲明你做啲咩噶喎，早知你明噶啦咁样样噶，或者落佢讲一次噶啫 ，OK 吓、 啊。真系好含蓄咯，我唔知佢含定蓄咯，真系真系好惨。 唔收唔， 但系佢有得退路啊嘛，佢哋即系佢哋觉 得 哇， 反口 系啊，全部都反口。 你估啫嘛， 你估错啦， 你哋猜测啫嘛。 根本佢嘅意思可以两边去嘅， 唔多唔少系佢哋系一个饼，咁你见到某啲派系攞咗咁多个饼，咁我食乜啊，习总？咁所以咪歼滅咗佢哋，跟住之後可能呢個係我估啊， 即係都係排除異己咁樣咯， 走隻老虎嚟嘅豺狼咯。 所以係香港嘅問題咧，就佢諗嘅角度咧，就係超出到我哋嘅高度嘅，即係我哋都係去測嘅，但係大概我諗都係由換咗呢個紅色貴族為主嘅啦。OK， 其實都幾恐怖。 換咗紅色，跟住仲要赤化你哋啦，就名正言順去赤化你哋喎。 其實好鬼崇洋嘅佢哋。 唔系，但 系中意香港嗰啲咁嘅咪点会落嚟买 LV 啊？ 佢哋好中意香港，系因为香港啲嘢有保证啊嘛。佢根本唔信自己啲嘢，你话 鸡蛋都有得假嘅。 讲真啦，你去大陆有咩冇得买啊？你成条街嗰啲同香港、广东有咩唔同嘅？冇唔同嘅。但系你个问题就系佢成日都卖假嘢，但系啲人假嘢嘅技术真系超群嘅。 啊，我记得嗰阵时咧，好多年前， 假嘢过条 好多 系啊，真系超群。 八十年代咧，好多人上大陆噶嘛，八九十年代啱啱开放定点啊，啲人咧上去大陆买啲发菜咧，原来系用嗰啲粟米酥咧染黑佢个噃。咁咧买金钱龟咧，啲人话啊平啊平啊，佢金钱龟有个网咁笠住咧，转头咧你落嚟咧，你行过咗佢档或者你走完之后，再睇一只金钱龟睇佢死未啦，咁啊开个袋一睇，然后佢咧就将啲芋头咧破开咗一半，咁扑住咪好似只龟咁咧，咁就同佢摆，系啊真噶，好好笑啊啲师奶俾人呃，咁啊摆落嗰个网嗰度咧，咁你就以为诶一望呢啲俾人换咗系芋头，即系半边芋头咯， 当水鱼。 同埋咧，佢哋好兴嗰阵时咪有黑市人民币唱嘅，咁、 啊啊、 我有 friend 好笑嗰阵时，我就喺我因为养咗只狗未俾人搬咧，你听我嗰个鬼故啊，我只狗报梦嗰个鬼故，我嗰阵时咧我就喺围头住咗村屋啦，跟住咧有个女仔咧就已经围头嗰啲人咧就移民去咗英国，咁啊翻嚟听人讲话上大陆，佢跟住有个人陪，有个师奶就喺围头嘅喺上水就陪佢上去大陆，跟住咧佢就去到谂住自己好叻傻啦，佢话喂唱人民币唱俾你啊，咁喺个厕所度数，点解佢俾佢数极佢都系啱数嘅，但唔知点解咧佢出对门口，唔知第二个人出走佢定点啊，佢走咗出去厕所咧，佢有一啲咧系变咗白纸嘅。即系佢哋好犀利嘅， 啲人真系点解佢用埋啲嘢喺啲咁嘅旁门做得到到吓？ 系佢如果将个智慧咧，同埋咧佢有一轮未有假鸡蛋嘅，话原来咧佢有一个课程咧就可以教你点样整假鸡蛋。咁你谂下啦，你谂下一样嘢，我俾你整到一只好像真嘅鸡蛋，即系譬如我哋， 但都唔系鸡蛋嚟，咁整嚟做乜嘢咧？ 我俾你整到一只好像真嘅鸡蛋，但系你要谂下一只鸡蛋喺市场度卖几多钱？我俾你即係好靚好靚嗰啲咩？ 一仙嘅都佢都係當個成本咁慳嘅。 係啊，你知唔知啊？嗰隻雞蛋我當你五蚊一隻啊！你賣幾多隻你先賺到？你呃到人哋幾多？但係佢係會花好多嘢去做假咯。咁變咗，所以 基本上佢個文化就係做假。 做假同埋佢哋係點樣叫做攞著數？ 啱啊！ 佢哋又冇知識產權嘅，可能要冒你嘅牌子啦，唔會諗住你辛苦經營啦。 你諗下大陸有啲咩係？ 唔系冇噶，讲真。 冒牌、抄袭、造 假， 系啦，造假。嗰啲女人嗰啲胸围咧，都系要涉嘢嘅。咁咧，你嗰时有个人同我讲话，你喺大陆咧，你觉唔觉啲女人咧特别劲啊？即系佢哋好兴咧着件嗰啲好薄嗰啲恤衫，我哋咪讲过咧，咪睇到里边嘅胸围。但系咧好薄嘅，但系你觉唔觉啲女人咧，嗰啲大陆女人好兴咧就长头发扎住条辫，咁咧就跟住咧就就着住件嗰啲恤衫，但系啲恤衫咧就收腰嘅。咁咧，你見到零零舍舍咧，即係佢落雨係唔會揼濕個肚腩嘅，因為呢度應該有個簾篷啊嘛，有騎樓我哋叫，係啦，有個騎樓。咁咧，佢個肚係唔會濕嘅，即係如果落雨唔會撇雨。跟住咧，佢哋原來咧，佢哋係攝嘢，佢哋所以我有個舊同事咧，嗰時電子廠咧上面大陸好盛行，係你見到個女工咧，將佢嗰個身形咧係打個七折，咁就係佢 actual 嘅 size 啦咁樣。其实是佢成个文化里面都是搵着数不劳而获，你哋諗到啊你个牌子行我就冇你系啦。咁下一次返嚟先讲去厕所。 拜拜。 拜拜。